哎，你别不理我呀喂，比你小怎么了？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？李琴说，你给我站住。 哼，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有仆原著，攻心为上，病急乱投你，演播蓝山梦，第六章，炸弹。为了谢廖东的那句话，袁子峰一整天都有些心神不宁的。下午的课上完，他收拾东西就走，谢廖东在身后急忙叫道： 哎，老大，你不上晚自习了？哎，你别，我他妈想不到理由了。 就说我死了。 袁子峰扭头面无表情地看他一眼，谢廖东吓得打了一个寒噤，顿时比了个给自己嘴巴拉拉链的动作。袁子峰出了校门才发现谢廖东给他发了条短信。 不是哥，我今天早上跟你说那句话就是随口一说的，你别放心上啊，这世界上哪来那么多同性恋嘛，你说是不是？ 袁子峰更烦了，关掉手机没回他。他本来想在外面晃悠一下，但晃悠了会儿又觉得没意思，叹了口气干脆回去吧。这时刚刚花灯初上，街上车水马龙的，霓虹灯纷纷亮起，点亮了这座不夜城。袁子峰估摸着李琴叔已经下班到家了，回去说不定还能赶上吃个晚饭。他心里倒是计划得很好，却没想到突如其来的情况打乱了他的计划。袁子峰开了门才发现客厅里亮着灯，沙发上居然胡乱甩了一件衬衫和一条裤子。这确实有点奇怪了，李琴叔是很爱干净整洁的，而且闲不住，一旦看到有东西乱了就马上整理好，根本不会出现这么乱的情况。袁子峰往里看了一眼，莫名其妙就注意到那扇半掩的主卧。他往主卧的方向走去，走了两步，身体突然僵硬在原地，连呼吸都在这一瞬间静止了。主卧里隐约传出来的竟然是很细碎的呻吟声。袁子峰也不是什么单纯的小孩，片儿是经常看的，但还是第一次经历现场，一方面觉得心乱，另一方面又觉得有些无法思考。他干脆点了根烟，用尼古丁暂且麻痹一下。李琴叔这种带女人回来的人，袁子峰想做点什么，于是拿出手机胡乱地翻看，可虽然眼睛看着手机，却一直竖着耳朵关注着主卧里的情况。他拼了命地想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手机上，可就是控制不了自己。手机的消息提示音不停地响着，谢廖东让他赶紧回学校。袁子峰心道，回个屁的学校，却又不知道这莫名的烦躁是从哪儿来的。李琴叔都快三十的人了，这种情况也算是很正常了，可是他们也不能带回来这儿啊。 这不知道这儿还住着我这高中没毕业的小屁孩吗？里面的声音足足持续了有半个多小时，想起说话声的时候，袁子峰慌了，他起身就想出门，可是刚一站起来，主卧的门被推开了，他扭头一看，正好和李琴叔四目相对。李琴叔披着一件水袍，目光微冷。袁子峰清了清嗓子，刚要开口，下一秒，一个比李琴叔高大些的男人突然握住了他消瘦的肩膀，仍有些沙哑的声音钻入了耳中。 堵在门口干什么？ 袁子峰只觉得脑子里有个炸弹砰的一下爆炸了，把他炸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。站在李琴书身后的男人上半身有明显的六块腹肌，全身上下找不出一丝赘肉，精瘦而有力。 不不不，最重要的不是他的身材，最重要的是他妈的居然是厉雨锦。厉雨锦和李琴书。 袁子峰手有些发抖的从自己的兜里掏出一根烟，刚要点上，厉雨锦就很淡定的从门里走出来，淡淡的： 烟掐了，琴书闻不了烟味儿。 我操！ 袁子峰要把烟收回去，说道： 你们，你晚自习不是十点下课吗？ 我没上。你们是约炮还是？ 李琴书抿了抿唇，看了一眼李雨锦。 没，我们在一起很多年了。 袁子峰有种自己的三观被震碎的感觉，半晌都没吐出一个字来。客厅的气氛尴尬而诡异，过了一会儿，竟然是厉雨锦打破了沉默。 小子，这件事别跟任何人说，不然我要了你的小命。 袁子峰没说话。 听到没？ 那天那女人是谁啊？就在我学校门口奶茶店撞见那个。 厉雨锦的表情有一瞬间的凝滞，紧接着很不自在的开口道： 朋友。 朋友？ 袁子峰还欲多说，李琴书却清了清嗓子打断了他。 阿锦，你先去洗澡，我跟他单独聊聊。 李雨锦进了卫生间，李琴书这才在沙发上坐下，他似乎有些不自在，从半开的浴袍能看到他裸露出的极少的一部分皮肤，上面有吻痕，刺眼至极。 过来坐，我们聊聊。 袁子峰有些不情愿地在他身边坐下，自个儿都说不清楚自己这心里是什么滋味，就是觉得挺复杂的。 那个女人我知道。 袁子峰盯着他看。 你还记得我之前跟你说，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没办法，就是会有很多不得已的事情吗？子峰，我们的关系是不能让人知道的，这就是我的不得已。 为什么不能让人知道？如果我是厉雨锦，我肯定不会把你藏着。 笨蛋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是你，你说了，你爷爷会有什么样的后果？你其他的亲戚朋友会怎么看你？还有那些陌生人，会对你露出什么样的眼神？ 我爷爷很爱我，不介意我到底是喜欢男人还是女人。至于其他人的眼光，我根本不在乎。不就是喜欢上一个人吗？男人或女人有什么区别的？难不成喜欢男人就不是喜欢了？ 李琴书愣在那儿了。 你们只是太懦弱了。 李琴书用一种很复杂的眼神看着他，那种眼神最开始是迷惘的，紧接着转换成无奈，然后是掺杂着莫名的悲哀。他摸了摸袁子峰的头，声音压得很低： 可是子峰，你不是厉雨锦。 袁子峰张了张嘴，还想说些什么，可是厉雨锦已经从浴室里出来了。 结束，洗澡。 子峰，你还太小了。 然后转身往浴室去。袁子峰突然就很生气， 可是却有一种无力感掺杂其中。他还太小了，是，他比李琴书足足小了10岁。这好像是一道无法跨越的鸿沟，而这道鸿沟，袁子峰没有去认真思考自己为何要跨越。李琴书和李玉锦的事情，即便是李玉锦不威胁他，他也不会告诉任何家里人。这件事事关重大，袁子峰再怎么冲动，也不会拿这种事情来开玩笑的。更何况李玉锦是他母亲家那边的人，自从母亲去世之后，袁子峰和厉家的人关系便一直不咸不淡，根本没必要去厉家做这种嚼舌根讨人嫌的事情。但他也不乐意把这事儿给烂在肚子里，思来想去，只告诉了谢廖东。谢廖东受到的冲击比他小很多，听完之后， 就呀。 不然呢？老大，你是不是有点太落后了？现在这年代，这种事情多常见呢。咱们班就有同，你信不信？你怎么搞得跟上世纪80年代来的一样啊？ 是吗？ 哎呀，你就别替别人的爱情故事发愁了。你能不能琢磨一下你和苗小花的爱情故事啊？ 我和他能有什么爱情故事？ 你是不是已经忘了她是你女朋友啊？ 靠，我他妈还真忘 啊！你知道有多少人排着队要和苗小花谈恋爱吗？自从跟你在一起之后，她都快成苗笑话了。人家谈恋爱都是看电影压马路的，你呢？要不就把他忘个干干净净、彻彻底底，要不就领着人家小姑娘和我们这一群大老爷们玩。你，哎， 以前你怎么不替我那些前女友打抱不平啊？ 谢廖东脸色几变，最后扭头趴下去睡觉。 哎，不叫了。 虽说谢廖东的话不太好听，但袁子峰不得不承认说的还挺有理的，于是自觉通情达理的袁子峰立马纠正错误，约苗笑花周末去看电影。苗笑花接到他的消息都震惊了。 真的要和我去看电影？ 不乐意就算了。 周六下午3点可以吗？最近上了一个爱情片，我好想看。 行，宝贝儿，怎么，咱妈又威胁你了，让你背着我来相亲啊？哼，别走开啊，下集更精彩哦。